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，音乐主题是存在。我们每个人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就关系方面来说，跟父母也好，跟朋友伴侣也好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是他们的爱和关心吗？其实都不是，那些都是表面上的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有一个人为我们临在，跟我们一同处于当下。我只需要去看到你，甚至不用去安慰你的悲伤，不用去劝解你，因为当我劝解你的时候，我就变成了一个帮助者或是一个老师的角色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很关心你，我跟你现在一同处于当下，我心里没有别的杂念，我只是跟你好好的待在这里。上面这一段就是你可以送给你的孩子、爱人以及父母最好的礼物。其实活在当下很简单，学会跟任何你看得到、摸得到、闻得到、触碰得到的东西在一起，你就可以立刻活在当下。今天就让我们来欣赏一首让你存在于当下的乐曲，由音乐家黄永灿所创作的《如诗般的宁静》。波光幻影中悄悄蔓延的诗意，水雾弥漫中令人心醉的琴音，神秘宁静又充满了灵性。波光粼粼中，水钢琴弹出了新的故事。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，稍后将由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主题存在，为大家介绍的乐曲是由音乐家黄永灿所创作的《如诗般宁静》。黄永灿是一位日本的华裔作曲家及钢琴演奏家，在日本出道已经十几年了，以极具个人特色的治疗系音乐活跃于日本音乐圈，推出的每一首钢琴创作曲几乎完美呈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心灵魅力，因此他还被推崇为日本治疗系的音乐圣手。他的音乐流泻着宁静的美感，细腻中翩翩诗意，总在催下热泪后引人回到最深邃最舒畅的放松之中。这首音乐原本为黄永灿为日本 NHK 特别节目《九寨沟从水与林中诞生的奇迹》所制作的音乐原声带，有正如樱花雨般的疗伤止痛的特色。蜂巢音乐延续心灵音乐师系列的陪伴，远从日本严选其中一张黄永灿的新世纪疗愈音乐，并将这张漂洋过海来台的钢琴诗歌定名为《如诗般宁静》，黄永灿的钢琴音乐诗。如同标题一样，整张专辑呈现的就是一个宁静的氛围，也是大部分治愈系音乐的特色。可在黄永灿的创作里还存有一种特别的感受，仿佛宁静中藏有宏伟之势，悠远壮阔的景象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，以最温柔的步态走进听者的心耳。出生于神户的黄永灿19岁时开始了他职业钢琴的演奏，这个时候仍主要以爵士和前卫音乐为方向。到了40年后的一次静坐体验中，他找到了自己的音乐，确立静心为日后的音乐走向，开始从事钢琴独奏。时间在经过三年，他便自创了 Satowa 唱片公司的独立厂牌，发行了多张的畅销唱片。这首优美纯净的乐曲极简到核心的线条让人自然醒觉，黑白琴键流泻出的音符洋溢着抚慰人心的力量，勾动心中深沉的宁静。随着心灵的触动，伤痛仿佛被释放了。悠悠微风，沁凉气息，心中的围墙不在，胸膛里的光被照亮。音乐随后渐进的弦乐就是这道由内绽放而出的光芒，我们意识到存在之光与周围生命之爱和谐融为一体，既温暖又平静。在钢琴最后一次主题再现时，围衬着笛子与弹拨的旋律就像永远不断变化中的存在，面向着未知的未来继续行走停留或转弯。这些有着不同长短不同情感力度的音符与休止符，却让生命涌现了无与伦比的美丽。音乐让我们静下来倾听，单独坦然的对话， 音乐也让我们彼此理解那独有的光芒，让我们的在像交织的旋律音符，一前一后的陪伴与舞蹈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。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，请你来到这里，将自己幻化为生命最初始的水滴，滴落在这温柔的音乐之河里，跟着宁静的流速来旅行。相信这样的汇聚将带来新的洞见与力量。最后，深深的祝福你。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